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人人都需要功能性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有背景原因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交流的啊，关于我们这个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的发展规划，还有谈到了我们老年朋友如何来科学健身啊，就提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更好的去保证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它给我们老年朋友能够带来的一些影响。当时我们也听严老师提到过啊，其实我们最希望看到给老年朋友带来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晚年生活的状态，我们可以做到不求人，并且呢是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这个兴趣爱好，在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晚年生活当中去呈现出来的。那如何呈现呢？我们也谈到了咱们的这个运动锻炼呢，需要非常的科学，并且呢也需要增加，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些有氧训练，更要增加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这也是有助于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在晚年的时候身体的状态保持更好的一种运动训练的手段。那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功能性训练啊，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些好奇，这个好像跟之前严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呀，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说人人都需要进行功能性训练？严老师是不是先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功能性训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其实说到功能呢，大家可以联想我们自己家里很多的，你比如说可能每个人手上呢都有手机，手机就有它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对， 对吧？那么这种各种各样的功能呢，它的背后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软件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需求啊。那么这个功能呢，实际上呢它是有一定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在学习当中呢，常常会提到呢，结构决定功能，功能体现结构。所以你从一个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物体，比如说我们电脑的功能，它里头一定是和它的构成是有关系的。 而且您说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功能越全，功能越强大，我们越喜欢。啊，尤其是在数码产品当中啊， 是 看，要不然这个不管是手机也好，还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说它又增进了什么样的功能，它的这个功能又有了什么样的提升。 对， 那其实放到我们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功能是越发强大的。 对，所以你看，从这个体育的角度来讲，它讲到功能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它是从两个线索呢，最后归结到这个问题上的。首先，一个现实当中呢，就是说关注功能的问题呢，它是从我们国家高水平的运动员，特别是像我们国家那些奥运选手，他们在运动训练和参与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常常遇到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因为呢，运动员在长期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身体难免会有一些伤病的出现。 嗯， 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这些运动员他通过常年的训练，而运动员作为一种职业来讲，他的运动成绩就是他的生命。 对 啊，那假如说这个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他比如说 肘关节受伤了，或者说是踝关节受伤了，或者说肌肉撕裂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他的竞赛，当然就影响到了他后续的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为了确保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降低伤病的或者说损伤的这种发生的风险，或者说出了损伤的这种状况以后能够让他尽快的恢复， 嗯， 再投入到训练或者是比赛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在竞技领域当中呢，他们就把在医学领域当中的物理治疗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一个人比如说受伤以后或者说手术以后呢，他是需要康复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呢，人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功能的康复。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他把功能康复的这套理论和方法呢用到了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一种呢就是利用功能康复的这些原理和方法，把身体的每个骨关节的关系包括肌肉的训练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在一般的训练的时候呢，往往有的时候呢是触及不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更局部的一些地方的练习，而到了高水平的运动员呢，往往就是细节会决定他的成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把功能训练引入到这个竞技领域的训练的时候呢，他会解决一些呢就是平时训练当中触及不到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肌群和肌肉的这种状态。那么在竞技体育当中呢，运动员他又是一个都是经过选材都是经过长期的训练，所以大家基本的条件都差不了太多， 嗯， 所以任何细微的改变他都有可能使他在竞技场上有 0.1 秒的差别，那就是有了冠亚军的区分了啊。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在这个功能训练的时候他把引入到竞技体育当中呢，他又在运动员受伤的时候呢能够利用医学的功能康复的这些手段和方法让运动员尽快的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从功能训练的角度呢，首先呢他是从这个角度呢进入到我们就是说体育这个领域当中的， 嗯 啊，我想这是一条线索。那么另外一条线索呢，其实我们说到体育的时候呢，一般人们都会说速度怎么样，力量怎么样，耐力怎么样。但是呢实际上人们在研究这个体育的过程当中呢，从最开始的速度慢慢的就不断的延伸，就开始关注人体的能量供应的问题， 嗯， 然后再关注呢人体一个动作从它的开始到它的结束，在体育当中它叫动力链的问题。还有呢再往后呢，人们发现呢这个躯干肌群对于上下肢四肢的这个活动来讲，它是一个支点，它的存在它的状况呢都是非常关键的，这就又有了核心肌群的问题啊。但是你看这些呢都是从你的速度呀能量供应呀动力链呀还有核心肌群，但最后要是组装在这个人体上，就相当于我这个电脑呢有鼠标 有主机有屏幕有打印机，最后要 组合在一起， 嗯， 它才有一个电脑的功能。所以说呢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恰恰呢是在前面这些这么多的环节的背景底下它能够显示出来的身体的一种活动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个功能呢实际上它就体现了肢体的活动的能力啊。但是呢在体育当中现在更进一步的还在说什么呢，就是运动的表现力， 嗯， 那么这个运动的表现力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你身体有这种功能以外呢，你能不能把它发挥出来，你发挥的这个状态呢优美不优美。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表现力呢在运动员的身上呢他就会体现的特别的就是说是明显。哎，我是特别喜欢许昕。 啊、 哦、啊你看他打那个乒乓球呢出神入化。啊，然后你想不到的打法从背后呢 可以用他那个拍子把球接过去， 嗯 啊，那你像那个林丹他在打那个羽毛球的时候呢，可以胯下把这个球击过去， 嗯， 所以这个好像就跟玩儿似的，但是他却用在了这个比赛的各个的这个过程。那么你像这个呢，他就是运动员的一种表现力，但是表现力的背后呢，它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从竞技体育来讲的话呢，这个功能性的训练呢，它是有需求有市场进入到这个体育领域当中的。但是呢，我们从一个人来讲，运动竞技体育呢，表达的是一个人的运动的极端，那么从医学的物理治疗呢，这是表达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肢体活动的能力的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你看，从这个功能训练来讲的话呢，无论是我们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基本的活动，比如说我能不能走，这就是一种功能，我能不能把东西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一种功能啊。那么在这个功能的体现的过程当中呢，它里头就有了肌肉的问题、关节的问题，还有协调的问题。所以如果要去做这个就是说回过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当然这个功能训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一个普通人，就变得至关重要。 嗯，对。所以我刚才对于功能性的这个理解啊，我也认为它应该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会出现的一些行为模式，不仅仅是把它当做我们之前提到的是有氧运动啊、肌肉力量训练啊，就是那些比较专项的。而功能性的这种动作的体现，它更多的是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我搬个东西，我蹲下去捡个东西之类的，这些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可以通过功能性的一些训练，又或者说是它可以体现出来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才会像严老师一开始就跟我们提到的，人人都需要进行功能性训练。这个功能性训练呢，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延续上一周节目内容的时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它其实对于我们的任何年龄阶段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对于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这个阶段当中呢，他们做这些相应的一些功能性训练，不仅仅是能够提高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这个身体发育的这个敏感期的时候所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更可以有助于为了他们以后去从事各种各样的运动打下一个很好的铺垫。而对于我们的成年朋友来说呢，我们做好这些功能性的训练肯定是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我们逐渐这个年纪增大嘛，啊，身体我们也一直强调说各机能的功能是在逐渐的衰退的，那我们就应该是可以去抗衡这种衰退。而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它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一直强调的怎么能够叫我们常说的安享晚年，那这个安呢，它不仅仅是说安逸，我觉得还有安全，那就是让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自己的老年生活当中去有一个很好的，像我刚才提到的啊，日常生活当中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功能还是健全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个功能性训练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 对于我们的全年龄阶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应该去多多的进行练习的。 没错，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你看有一个词我估计孟莹也很熟，叫做失能。你看医学当中， 啊， 或者是老龄化的这个社会当中常常讲失能的问题， 嗯 啊，实际上这个失能其实指的就是功能的比如说减弱和消失啊。所以呢就是说功能其实孟莹刚才讲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从我们小的时候呢是一个增强功能的问题，到了中年呢是一个保持功能的问题，到了老年呢是一个加强功能的维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全年龄段呢其实做这种功能性的练习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里头可能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功能性的练习啊，它和 我们体育锻炼和生活之间呢，可能这里头就有了一些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如果你从功能性的练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比如说特别典型或者说极端一些的话，你看那个运动员在做功能性练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和他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啊？你比如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些瑞士球，或者说是一些小篮架，或者说是一些弹力带，或者说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小器械， 嗯 啊，然后做的那些动作呢，好像跟他那个就是他的项目呢，好像关系又不是特别密切啊。但是呢，这确确实实在竞技体育当中呢，他们有成套的、成体系的这些功能性的训练，包括动作的筛查啊，这都有。啊，所以这个进行功能性的训练呢，在目前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呢，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讲呢，就是从人的基本能力来讲呢，一个呢就是心理的能力，就是我们应对这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智力。其实现在人们说到的第三种能力呢，就是身体的体能。就是功能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对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说你要想生存下去呢，除了你的心智要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话呢，身体的体能是一个基础的基础。那么像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的这种练习呢，实际上呢，我们大家不能够忽略掉，为什么这些年呢大家都在谈到心肺功能呀、肌肉力量呀、柔韧性呀，还有体重和体成分。因为这些呢，恰恰就是你身体功能的好和差，它的一个综合的结果。啊，你比如说你心肺功能如果不理想和不好的话呢，你没有足够的能量。如果你肌肉力量和耐力不够的话呢，你肢体又不能够充分的去活动。啊，那么如果你的柔韧性不好的话呢，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又差。如果你这些都还可以，但是你体重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负担很重。所以身体的功能呢，它更多的有局部的功能，有全身的这个人体的整体的功能，它就和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器官，它所处的状态就有了关系了。但是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讲，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比较多的还是围绕着肌肉，特别是大的肌肉群和小的肌肉群的练习，这个是比较多一些。因为肢体的活动或者说体现你的功能的好和不好，你比如说如果中风的人他功能就是丧失了，而这个丧失很简单，就是你不能行走了，或者说你这个右半边呢抬不起来了，那你就拿不了东西了啊。而这里头呢，实际上它最主要牵扯到的呢是一个肌肉的问题、啊、和肌肉工作的问题。那么也许呢你偏瘫的这个人他心肺功能还可以啊，但是他的肌肉的神经支配他的这个能力下降了，但是翻回来呢他又会慢慢的影响到身体的这些心肺功能。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人人都需要进行功能性训练。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庆。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在北京赛区的国家游泳中心举行，将通过近100场的比赛产生男子女子混合双人3枚金牌，是冬奥会比赛场次最多的项目。冰壶比赛被誉为冰上的国际象棋，在动与静、取与舍之间谋划布局、斗智斗勇，是冬奥会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一。2022，与我一起置身冰立方，为静赢欢呼，为击打喝彩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决出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款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人人都需要进行功能性训练。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先和大家谈到了什么是功能性训练，并且也介绍了功能训练的必要性。而且我觉得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啊，功能训练的确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有必要。像运动员他们做这样的训练呢，是要保证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训练效果。 嗯，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像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它给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具体的影响和好处我们体现在哪里呢？严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其实功能，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功能和结构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在功能训练当中呢，全年龄段可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哈。那么从如果说是从好处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这里头呢，一个呢就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是首先的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二个呢，如果你附加了一个运动项目的话呢，每个项目对这个身体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功能训练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这里头就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地方。啊，一个方面呢，那就是从我们身体来讲，我们有什么需求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事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运动的项目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啊？那这样的话呢，从这个角度再进一步的去说它的好处，我们就有了一个出发点了。那么如果具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好处呢，第一个，它会纠正你的姿态。 嗯， 你比如说在青少年当中，脊柱的侧弯是一个现在发生率也并不很低的一个就是在青少年这个人群当中啊，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和他坐的姿势的不正确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而这个姿势的不正确它会导致肌肉受力的不均衡，所以呢它会形成一些比如说脊柱两侧的肌肉的松紧和它的肌力的这种差异，所以就会带来这个脊柱的侧弯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呢，由于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方法的不对路子，有可能呢一些大的肌群练了，但是小的肌群呢没有练习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在完成动作的姿势也好，或者说是你在行为当中的一些姿势也好，其实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职业的一些职业病在身体当中出现的，你像出租车司机 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办公室的白领也有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可能都是和这个身体的姿态的不正确而导致了长期的肌肉受力的不均衡。所以第一个身体功能的训练呢，就是对于纠正这个身体姿态来讲呢，它有很好的帮助的作用。 嗯， 因为你看很多的这种瑞士球也罢，或者说是那种小栏架也罢，弹力带也罢，它都是做这样的一些辅助性的练习，来加强一些弱势的这个肌肉的这种锻炼。第二个呢，那就是说它可以呢增加呢关节的灵活性。 嗯 啊，那你像功能训练呢，其实这里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肌肉的问题，可能它还有一些拉伸的问题在里头啊。那么这个肌肉一方面它要加强，另外一方面呢，它的弹性又要好，特别是在关节来讲的话呢，它还要有一定的伸展度啊。所以呢，这种功能性的练习呢，它又会使得你的骨关节在它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活动到一个最大的限度。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完成一个动作来讲的话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二呢，就是这种功能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针对不同的部位，它的肌肉的一个构成，通过功能性的练习呢，得到最全面的刺激。 嗯， 那么我们一般的做一些专门性的练习也好，做一些基本的一些体育锻炼的训练的这个动作也好，可能它就没有功能训练的指向性，它的精准程度那么高。所以说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它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增加这个关节的灵活性。其实这个灵活性的背后呢，灵活是一个部分，还有在灵活的前提下呢，它还要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增加核心肌群的稳定性。 嗯， 那么这个核心肌群的稳定性呢，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你看讲体适能的时候呢，它是讲躯干的这个部分，然后讲上肢和下肢。但是做动作的时候呢，躯干特别是核心部分，就是骨盆的这个部分的周边的肌肉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力的一个支点啊。所以这个核心肌群它的力量的强弱，其实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动作的动力链，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它能不能充分的展示出来它的内在的这个实力呢，它是具有很重要的基础的这个作用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增加身体的平衡能力。所以你看它有很多各种练习身体平衡能力。这个平衡能力呢，实际上它是体现了一个神经控制肌肉的，特别是精细化控制肌肉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个功能性的练习呢，它可以通过专门的这种平衡性的这个练习啊，提高这个能力。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呢，就是减轻受伤以后的疼痛和降低受伤的风险。我这个就深有体会，因为我这个膝关节受伤以后呢，我专门到一个叫陈方灿老师的工作室，他帮我去做过诊断，也给我开过这个功能康复的这个运动处方。 嗯， 然后回到学校以后呢，我们学校有一个周老师，他当时的那个实验室叫做等动练习器啊。那么这个等动练习器呢，其实呢有一点就是像在游泳的过程当中，你手背划水的时候呢，在任何一个肩关节的角度，你给它的力和它水给你的反作用力是同等的。所以我在那个机器上呢，就做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这种膝关节的功能康复的这个练习。其实我在练习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他把你的大腿和小腿固定住以后呢，让你做屈伸，然后呢做屈伸的过程当中呢，他可以给你加阻力，然后你可以去做，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可以增加你的这个肌肉力量。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功能练习呢，它也可以呢增加一些能量的消耗。所以你做任何一个运动，只要有负荷，能量的供给就得增加，能量供给增加的话呢，能耗就增加。 啊。那么这个能耗增加的背后呢，就是你的代谢加强了，要求你的器官功能水平提高了。所以这个功能性的练习呢，除了提高功能，其实它背后呢又回到一个我们最开始的原点，就是功能训练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加强了形成功能的各个骨关节肌肉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些骨关节肌肉，特别是肌肉工作，它所需要具备的能量和持续的能力呢，也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所以这个功能性训练对身体的好处呢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说到训练呢，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每一个训练呢它都是有针对性的，它都是局部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用功能训练这个手段做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呢是需要我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另外一个呢要找对这个练习的方法，那么它的效果才能够最大化。 嗯，那我们接下来啊，就给大家去做一个关于功能性训练比较有效的，或者说是比较常见的几个练习的推荐，好不好，严老师？ 可以啊。 嗯， 那你像这个从功能性训练的角度来讲呢，可能蹲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蹲呢，你比如说我们有半蹲，有全蹲啊。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传统功法当中有站桩啊、 嗯、 其实这都是一种蹲的一种形式。 嗯， 但是这个蹲的这个动作呢，它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特别是骨关节的要求呢是比较全面的。 嗯， 所以从这个蹲的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呢，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讲呢，一种手段。你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从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去练习的这个用蹲这个概念去做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在椅子上，从椅子上坐着站起来， 嗯， 这就是一个蹲的练习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呢，这里头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因为我昨天去参加他们一个项目的评审，其中呢，这个课题组呢，他们做的就是老年人的健身的一些手段和方法的一个口袋书。嗯啊，那么其中呢就有几个画面呢是关于这个老年人呢坐着的前提下来做一些增加肌肉练习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当时我给他提的一个建议呢，那就是说，我说你给这个画面的话呢，一定呢是要提示这个椅子的稳定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呢出的那个健身十八法，那对于腰背部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围绕着椅子， 嗯， 啊， 对， 围绕着椅子呢来展开的这个动作。 因为那个主要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的环境当中给大家进行的推荐嘛。 对， 那我们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坐在椅子上去进行办公的。 对，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这个蹲呢，我们讲如果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到，第一个还是要注意安全， 嗯 啊，第二个呢要循序渐进。所以从蹲这个角度来讲，你比如说我现在要一下子全蹲下去，其实对我现在来讲也是困难的，我觉得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费劲的事情， 必须得拿手撑着腿啊， 对， 能起来， 还能甚至扶住。 对， 那么我就有的时候我练这个东西呢，我就稍微在我的办公桌前我就半蹲，然后我手扶住， 嗯， 啊，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增加我的蹲的这个深度，就是膝关节的屈的这个程度，屈的这个程度， 嗯， 所以呢这个深蹲这是从功能训练的一个词，但是这个深蹲在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这个深蹲呢就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深蹲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呢一定呢可以从高到低， 从易到难。 对， 啊， 从易到难。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比如说像是这种靠墙静蹲 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吗？ 没错， 难度又没有那么高，但是也可以让我们坚持的时间长一些，再长一些，甚至是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再靠着墙给大家增添一些难度嘛。 而且这个蹲的过程当中，大家不要忘了，比如说一定要借鉴咱们这个站桩的这套理论，你还可以入镜。 嗯， 啊，入镜的话呢，可能你这个蹲呢，就不仅练了这个肌肉，可能还调理了身心。 对， 啊，我想这个蹲里头呢，换句话讲，就是体育锻炼里头呢，可能很简单的几个小动作，你就可以把它玩出花活来。 或者说白了，就是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质的改变嘛。 你比如说，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比一比蹲的时间的长短。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愿意，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保持住这种可持续性呢，就是不断变换一些动作的方式，有一些竞赛的元素进去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嗯， 第二个呢叫做农夫行走。 嗯， 但是农夫行走的话呢，我是看到这个词，因为我不是专门搞身体功能训练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奇怪，说怎么叫做农夫行走呢？其实我后面查了一些网上呢，它实际上如果从标准的功能训练的角度来讲呢，就相当于一只手递入了个箱子，然后呢就是跨步走。 那其实相当于就是什么呀，可以理解为农夫干农活的时候，他可能身上会扛个锄头， 对 啊，扛一个什么重物， 或者两个手递一个重物， 对， 递了两桶水， 反正就是给自己的手上增加点重量，别闲着。 对，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呢，两个手，一个手拿一个矿泉水瓶子，或者说一个手呢递一桶那个矿泉水，其实这都可以叫做农夫走的一种锻炼。只不过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普通的这种走呢，还是带有一定的跨步走啊？因为这个跨步走呢，实际上就是身体的重心往下走了，那么下肢的这个受力呢，感觉的这个受力的程度是在增加的啊。所以说呢，那你像这种呢，它也是一个功能性的练习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而这个呢，它也是一个全身性的。我们讲这个功能性的练习呢，都和我们生活当中肢体的活动和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的需要呢，是关联非常密切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蹲这个动作也罢，或者说呢这个农夫行走的这个练习也罢，还有呢，你比如说弓箭步走，那就是他的这个走路的形式呢，就是更加的像一个跨步走，然后呢就像那个广播体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孟云做过没有，全身运动。 嗯， 全身运动它最后有一个就是个弓箭步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这个弓箭步的动作呢，其实它对身体的要求呢，也是一个全身性的上下肢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看这里头呢，就是说他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在体育专业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可以移植到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曾经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呢，有过一段时期呢，他把这个体育锻炼呢，其中的一个研究的人们关注的热点叫做竞技体育教材化。 嗯， 就是把一些比如说篮球的比赛、田径的比赛，然后呢把它移入到课堂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规则变得更加的简单。 嗯， 啊，比如说羽毛球咱们是两个人打，它可以变成四个人打。那么你像那个篮球呢，它可以把那个篮球框降低啊，球呢也变小。那么这个里头呢，实际上就是它既保留了一些竞技体育的色彩，同时呢又能够根据不同年龄段或者说不同人群的需求呢，来把这个比赛的规则和器械场地呢做一些修正。 嗯， 所以你像这些功能性的训练呢，其实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的练习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针对比如说跑步的能力啊，或者说跳跃的能力啊，或者说是举重的一些动作的这种技术性的练习。但是从功能性的练习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完成这些基本动作的基础上，我能不能再挖掘出来更深的一些可以提高这些技术动作能力的一些练习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呢，是一般的这种技术动作在练习的时候呢达不到的。但是对我们大众的健身的人来讲呢，可能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什么地方呢？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咱们缺啥补点啥， 嗯， 哪弱呢加强点这个部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专门的走路可能就力所不能及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些像蹲呀，像这个农夫行走的动作呀，或者说弓箭步走呀，可能就会好一些。再比如说呢，就像那个国家体育总局我们前面提到的健身的这些十八法呀，其实这都是一种功能性的练习的手段啊。而这些手段呢，可能对于你解决一些身体姿态，比如说我长久坐在办公桌前的这些人，你的这种坐的这个姿势的固定的时间长了以后，那我做一些伸展性的反方向的一些拉伸的动作，可能就能缓解这些疲劳啊。所以你看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练习呢，可能我觉得这些呢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这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呢它既是体育的这个因素在其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所需要面对的这个需求在其中。 嗯 啊，所以有的人会讲说，我田径跑那么快和我生活当中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实际上来讲呢，你比如说你的动作的快和慢，很简单，逃生，这就是一种你的基本的奔跑能力。所以你看在幼儿园的体育现在也是一个很热络的领域，而在这个幼儿园的体育当中，包括中小学的体育锻炼当中呢，它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就在于让人的基本的身体的功能呢能够满足他未来服务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奔着说把这些人都培养成为一个短跑的运动员或者说是篮球的运动员。所以这个功能性的训练呢，其实它是针对我们身体的活动而言的。 对，严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啊，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很好的去完成的。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我们也是可以更好的选择用功能性训练来进行我们日常锻炼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前提。因为它的训练非常简单，不管是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深蹲、农夫行走，还有弓箭步，以及我们还没有提到过的其他的一些功能性训练，比如说是高抬腿啊、收腹跳啊，这些都可以当做是功能性训练。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场地其实是没有更多的限制的。我们在家里、在室内、在户外、在办公室，甚至说是我们在出门都有可能去利用自己的这个体重自重啊，就来完成这些功能性的训练。当然呢，如果想增加难度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小的器械、小的道具，哑铃啊，又或者说是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寻找到的椅子、矿泉水瓶，又或者说是毛巾，这些都可以去完成我们进行功能性训练的一个方式。而且呢，它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热身的手段，提升咱们在力量训练之前的一个心肺的血液循环的这种能力，而且呢，也可以起到我们一直强调的很重要的，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身体素质、身体能力上的一种提升。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是可以很好的把功能性的这个训练去坚持下来，并且是用多种方式来尝试，这个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效果啊，会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之前我的蹲可能是需要